香味，回忆里我

说今天的烦恼，跟你说夜深你睡不着，我想对你说，却害怕都说透，好喜欢你知不知道。 可惜你从来不在乎，一

一朵长在我心中，真情真爱无人懂。遍地的野草已沾满了山坡，孤芳自赏最心痛。你的花怕我有一双温柔手，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。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，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。我是你吻过了花香浓，别问我花儿是为谁红。爱过知情重，醉过知酒浓，花开花谢终是空。缘分不停留，像春风来又走，停留像春风来又走，花花似梦，花花似 曲折的

要继续不断逃，是否我真